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。就是最飞最爱销魂，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美国著名动作演员布鲁斯·威利斯凭借《虎胆龙威》系列动作片名誉全球，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布鲁斯·威利斯的个人孤胆英雄风格和他的影坛地位。2018年9月21日，布鲁斯·威利斯主演的又一部动作片《虎胆追凶》公映。布鲁斯·威利斯已经尽显老态，这也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由布鲁斯·威利斯、海伦·米伦、安东尼·霍普金斯、约翰·马尔科维奇、凯瑟琳·泽塔·琼斯等主演的《赤焰战场》第二部。在那部影片中，布鲁斯·威利斯的表现真可以用老当益壮来形容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《赤焰战场》第二部。这部影片于2013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，这是一部影片主演总年龄接近400岁的动作喜剧，让观者在观影过程欢乐不断，不禁感叹这可真是一群可爱的老头老太太呀。赤焰战场第二部由银河追击令导演迪恩·派瑞萨特执导，主要讲述了弗兰克和马文等几位美国情报局 CIA 前特工组成的西洋特工队转战欧洲，搜寻一个在疯人院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的故事。这部影片除去了上一集当中几位老演员悉数回归，还加入了泽塔·琼斯、霍普金斯等几位新鲜的老面孔，而亚洲人气男星李秉宪也在影片当中亮相。相比前一部，这一次《赤焰战场》第二部不仅火力更猛，动作戏上也出奇的干净利落。影片之中你会发现李秉宪的耍酷飙车，海伦·米勒双枪师奶的飘逸甩射，重型机关枪扫射彪悍爆表，火爆场面堪比敢死队，老演员们千人千面的表现是影片最大的看点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布鲁斯·威利斯饰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弗兰克退休之后，指望和女友莎拉过上平凡人的生活，但却遭到老同事马文的打扰，说有人在跟踪他们。最后一次马文离开他们，他的汽车被引爆了。在葬礼之后，莎拉被人绑架，自称是政府人员的杰克威胁弗兰克说出重要的情报， 但在假死并死而复生的马文帮助下，弗兰克、莎拉和马文得以逃脱。原来马文与弗兰克的名字被列在一份参加龙葵行动的特工名单上，这个行动在冷战期间负责向原苏联运输一枚代号龙葵的原子弹。与此同时，维多利亚受到英国军情六处委托前来追杀弗兰克，另一个叫做韩的顶级杀手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雇佣，以弗兰克作为暗杀目标。为了了解龙葵行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马文抓了一位军情六处的高级主管，现在派上了用场。 说说你该说的吧。 冷战最紧张时期，一位美国将军私自设计了龙葵行动，作为对付苏联的先发制人手段。就这些，我能走了吗？ 说完了，先让我撒点胡椒面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 把拉链拉。 在冷战的巅峰时期，有一个重型核装置被拆解分装，通过外交邮袋走私到了莫斯科，然后这些核武器就消失了，就这些了。 你们在莫斯科弄丢了个核武器？ 发明它的科学家是爱德华·贝利。我说完了。 怎么了？ 我犯了个错误。爱德华·贝利是位极富天才的物理学家，他在冷战时期发明了很多顶尖的先进武器，比如中子弹、粒子束武器，还有神经毒气，非常棒的神经毒气。他就像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研发界的超级巨星，人们称他是死亡界的达芬奇。 我们本来负责护送他，确保他能安全地进出莫斯科。 然后呢？ 我们以为他安全了，结果他死于汽车炸弹。这事得赖我，他死了。 跑还是打？ 随后他们来到了酒吧，在网络上莎拉帮着他们搜索着资料。 我们目前只知道维基解密上有这么一篇文章， 这帖子是在巴黎发上网的。 巴黎的任何人都有可能。 等等等等，再倒回去看看。那是什么？ 是咖啡渍吗？ 是红酒。 青蛙？ 什么？ 原来是维多利亚给马文打来了电话。 没事， 找你的。 喂， 军情六处刚刚下令让我杀了你，你很显然是实施了核恐怖主义和谋杀，并且是国际刑警组织头号通缉对象。 你怎么说的？ 我就说好吧。你知道开价很高，就算我不出手，他们也会找别人。而且美国方面也派人来找你们了。 派谁？ 韩。 情况不妙。 那是马文吗？ 是的。 哦，待会儿问他好。 他们快把我逼疯了。马文给了他一把枪。 上子弹了吗？ 上了，上了。 你控制得了局面吗？ 不行啊。 哦，恋爱就得抓紧，增进好感。 你得表现得支持他。 我和他处没问题，我只想让他安全。 带他看场爱情片，告诉他你爱他， 知道吗？你就趁着还能折腾，好好享受生活。 维多利亚刚接了军情六处下的单子，要干掉我们三个。 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这么干？可是我觉得他下得了手。 他是老朋友了。 你傻了吗？你就没有接过干掉朋友的活吗？他打电话来只是个善意的提醒。 走吧。更要命的是，韩，他才是头号敌人。 他们还不如把我们全身都刷满了蜂蜜，然后把我们扔进蚂蚁窝里蛰死算了。 你疯了，老头。 弗兰克，你觉得你老吗？ 我还行吧。 我也没觉得，我有时确实有点发神经。 那个韩是谁？ 韩是谁？韩国人，情报人员。弗兰克把他丢进监狱关了几年。 我们应该非常怕他，对吗？ 没错，他是世上最棒的职业杀手。 弗兰克、莎拉与马文来到巴黎。弗兰克遇到了过去的旧情人，俄罗斯女特工卡佳，她也正在寻找龙葵的下落。莎拉吃起无名的飞醋， 随后经过一番追逐，他们抓住了绰号青蛙的接头人，把他押解回了他的家。 你们是在浪费时间。 你们会后悔的，到时候追悔莫及，哭都哭不出眼泪来。 知道我们是谁吧？ 我当然知道。 跟我们说说龙葵的事。 你们真以为我会任凭你们的摆布，就像米老鼠那样讨美国人欢心吗？ 不允许你侮辱米老鼠。 1947年产的帕图斯。 是的，那瓶相当的。我的天！ 1945年 饶了我吧！等等！ 怎么才能找到他？ 你休想！龙葵不过是一帮疯子弄出来的阴谋。我以前跟你们一样，被意识形态和恐惧追着跑，不懂得热爱世间的美好。我没办法相信你们这样的禽兽。随你们处置吧。 死是很容易的，但是重点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过程。 在俄国，死亡是一门艺术。 我们有很多种形式能把人肢解成碎片，要不试试切开脸皮？按住他！ 住手！快住手！ 这是我们的规矩。 别这样，我说，你真的很勇敢，但是。你必须要明白，我们这么做是有恰当的理由的，而且…… 突然，莎拉声泪俱下，扑倒在青蛙的怀里。 你不值得为他付出生命，你肯定还有活下去的盼头，对吗？比如艺术，比如红酒，或者是女人。 莎拉忘情地亲吻青蛙，弗兰克很是不解。 我们需要这份情报，你要帮助我们拯救这个世界，求你。 我会帮忙的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 青蛙起身，拿出了一把钥匙，递给莎拉。莎拉炫耀地在卡佳面前晃悠。 而你就一边凉了， 亲爱的，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 多年的好友维多利亚怎么会杀弗兰克呢？他和莎拉制造完假的杀人现场，就和马玩弗兰克汇合到了一处，线索将他们带到了物理学家爱德华贝利博士那里。他是那枚核武器当年的制造者，被关在伦敦的一所疯人院已经有32年。弗兰克和维多利亚找到了他。 什么人是来访找我的？有人来访真好，伙计们。 贝利博士，是贝利博士吧？ 是我，你们以为是谁？ 博士， 怎么了？ 我看见你死了。 看见我死了？你是谁？ 弗兰克·摩西，我亲爱的老朋友，你还好吗？真高兴再见到你，我们在等你呢，是吧，伙计们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这么沧桑了？哦，天哪！ 不是， 怎么了？ 你被关在这里头已经32年了。 得了，弗兰克，别逗我了，快点来一场。32年了，太神奇了。你是谁？ 维多利亚。 维多利亚。你该看看这个国家与革命，不错的消遣。斯大林还是领会错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，弗兰克？你要带我们去看今晚的歌剧吗？我们都爱看歌剧，是吧，伙计们？看着歌剧，喝着香槟，吃着草莓。抱歉，你叫什么来着？ 维多利亚。 抱歉，维多利亚。他们给我吃的那种药，害得我只有短期记忆，还能让我们不闹事，不伤人。无所谓了，他可能就在附近，可我不确定在哪儿呢。 贝利博士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还记不记得龙葵的事？ 抱歉，我在找我的烟斗，还有我的圣克里斯托弗挂件。我可能是给人了，给几个小男孩了，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 贝利博士走出了病房，还把弗兰克和维多利亚反锁在了房间里。弗兰克只好用枪打烂门锁。 该死！ 嘿， Frank， 我在这儿呢，我找到了，就一直在我兜里呢，但我又找不到烟斗了，挂件还在啊。抱歉亲爱的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 你还记得龙葵吗？ 记不清了，印象中好像是个炸弹。 贝利博士，有人在寻找那个武器，有人想利用它。 哦天哪，我当然能明白你的意思，但知道吗，我当初跟美国人发明了不少东西，龙葵最后成为了一个噩梦，它很不一般，它可不是一般的危险，所以他们就把我关在这儿了。既然他们这么对我，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。 维多利亚受不了了，用电棒电晕了贝利博士。 军情六处伪造了贝利的死，为什么？他们在隐瞒什么？ 你得走了，你要去调查清楚。 你知道他们想要杀了我。 我到了以后给你电话。 再会吧。 弗兰克等人救走了贝利博士，在不断回忆之中，贝利博士终于告知弗兰克，他们核弹正藏在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。于是他们来到莫斯科，通过地道来到了克林姆林宫地下核武器库。 我们到了，这儿太棒了，还是老样子。这是我的撬棍，来看看这个。伙计们快看，这就是我的老烟斗，我就知道落在这儿了，我老婆1969年结婚纪念日给我买的。哦对了，忘了这个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葵。 那不会是？ 那就是洪水银， 洪水银核弹， 这就是传说中的冷战神话呀。 是啊，他们说造不出来，但我做到了。 Frank， 如果这真是洪水银，那就直接装进背包带进白宫，因为它是检测不出来的，没有辐射信号，没有残留。 这武器能够彻底改变国际势力间的力量平衡，一夜之间就那么简单。 那我们就都得死了。 给我跪下。 突然卡加端着冲锋枪来到他们的身后。 卡迪，任何政府都不该拥有这个，你们不行，我们也不行。 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。 这无关于命令，这是对和错的问题。 别过来。 你真的来美国看过我吗？ 是的。 我门前的花儿是什么颜色的？ 黄色的。 毕竟是旧情人，卡加被弗兰克说服了携手合作。弗兰克偷出核弹之后一起举杯庆贺。这时弗兰克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。 啊，这是 我接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哪位？ 你在哪儿？ 莫斯科。 贝利他是个疯子，军情六处把他关起来不是因为他制造那武器，而是因为他想引爆他。 弗兰克挂了电话，却发现贝利博士拿着枪正站在他的面前。 嘿 Frank， 是维多利亚打来的对吧？他是不是说我是个怪兽，说我曾经想要摧毁整个苏维埃帝国？很好，慢慢转过身来。好孩子真乖。很好，你进去吧。 马文，把枪扔地上。 武器放地上，慢慢的放。 网上那份文件是你发的吧？ 你猜对了，我借用了保安的手机，我就是太想报复一下军情六处了。Frank， 你确实很了不起，竟然能找到青蛙，没人能找得到他。Jack， 抱歉，我和霍顿先生已经做了洪水银的交易。 干得好，贝利。 谢谢。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，把枪给我捡起来。国家会感激你的牺牲 ，Frank。你彻底完了。我们走。到时候了，贝利。 是啊，到时候了。有意思啊，一帮流氓前美国特工堕落成核恐怖分子，还杀害俄方的高级将领，这可不妙。再会 Frank。 再会了马文。小伙子们，我们走。 贝利博士开枪打死了卡加之后躲进了伊朗大使馆。 好在维多利亚救出了弗兰克、马文和莎拉，此后弗兰克说服了韩与他并肩作战，和他们一起阻止核弹的引爆。这时贝利博士已经启动了核弹爆炸的倒计时装置，还胁迫着莎拉作为人质登上了逃亡的飞机。弗兰克救女友心切，带着核弹率先追上了他。 你好啊弗兰克，欢迎你登机，你总这么尽忠职守对吗？但这下可难办了，你怎么才能打死我又不伤着他呢？ Frank， 没关系，你开枪吧，没事的。 你给我把枪放下， 给我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 乖乖的给我把枪放下 ，Frank。谢谢你，你真聪明。爱情，它的确能战胜一切。去找你的黄金卫士吧，小姑娘真乖啊！ 快过来！ 哦，真是太甜蜜了。现在你们都下去，把龙葵也带下去。再见 ，Frank。 弗兰克和莎拉拿着核弹箱子下了飞机，贝利博士将飞机飞上了天。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异常的声响。他打开飞机储物箱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弗兰克居然已经把核弹龙葵放到了里面。核弹在飞机上爆炸了，贝利博士自食其果，而弗兰克等人又开始了全新的特工任务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《赤焰战场》第二部的影片。在这部影片中，饰演莎拉的美国女演员玛丽·路易斯·帕克在宣传本片期间表示，她呢有意退出影坛，原因是受到网络负面言论的困扰。她说，我已经失去了兴趣，世界对我来说有点太恶意了。他希望能够为杂志写作，或者在家照顾孩子、养山羊、烤面包，首先要远离网络。而另一位美女凯瑟琳·泽塔·琼斯在片中饰演女特工，有着穿高跟鞋打斗的场面。据泽塔·琼斯回忆，这非常危险，我宁愿去做天空跳伞也不愿意做这个。而曾经在2010年首部曲中饰演亨利的欧内斯特·伯格宁不幸于2012年7月去世，享年95岁。他原本已经接下了这部续集，并且要求制片人给他的角色配上一把机关枪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，来自派瑞·科摩演唱的《老爸爱慢播》，这是一首享誉全球的慢播舞曲。当这首乐曲响起时，无论是谁都会跟着节奏随性地摇摆身躯，情不自禁地迷上这种充满热情奇妙的舞蹈。这首歌曲是美国20世纪深受欢迎的传奇歌王派瑞·科摩1954年进军乐坛的首支单曲，歌曲拿下了全美流行单曲榜第4名的好成绩。2001年科摩的这首招牌曲还被选为乔治·克鲁尼与布拉特·皮特所合演的影片《瞒天过海》的插曲。身为意大利后裔的派瑞·科摩，他的歌唱风格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酷感与浪漫情调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Papa loves mambo, Mama loves mambo. Look at him sway with it, getting so gay with it, shouting ole with it, wow. Papa loves mambo, Papa loves mambo.